走沙啦啦啦啦，沙啦啦抬起你的头，沙啦啦啦啦，沙啦啦挥挥你的手，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年轻你的心，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幸福的快乐。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每天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晚间的十点到十一点，在这两个时间段呢，贾悦都会用经典的国语好歌陪伴大家一起。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来自歌手孙悦，是他演唱的一首《幸福快车》。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欧美的一首歌曲，是 The Walkers 的《沙啦啦啦》。非常的欢快，非常的阳光，因此呢，由国内的词曲作者进行改编的时候，也遵守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把这首歌也是变成了一首非常欢快、非常阳光的一首歌，相信大家也都已经感受到了。马上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安静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是由他演唱的一首《白月光》，一起来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歌手彭佳慧。彭佳慧呢，是台湾著名的实力女歌手、作曲人以及舞台剧演员，她有着情歌天后以及爆发力女生的这样的称号。曾经因为模仿江淑娜而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青睐，获得巨星之声的大赛冠军。而这首《相见恨晚》呢，是彭佳慧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当中的一首激情励志、拨动情感的伤心情歌，也可以说是彭佳慧歌唱生涯当中一首著名的情歌了。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刘德华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来生缘》。 总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不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来生缘》，它是刘德华的一首成名曲之一了。刘德华不仅仅是这首歌的演唱者，而且呢，也是这首歌的作词人。这首歌呢，还有一个粤语版，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是由刘德华来演唱的。这两首歌呢，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的歌曲了。马上呢，我们会听到伍佰的一首歌《再度重相逢》，

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986，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首疗伤情歌，就是由梁静茹带来的一首《勇气》。这首歌的作曲者是光良，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歌曲同名专辑《勇气》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选作了古装剧《侠女闯天关》台湾版和都市剧《出水芙蓉》的片尾曲，一起来听。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非常熟悉的《勇气》是梁静茹2000年的作品。 在歌曲之前呢，我也介绍过了，这首歌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作曲人是光良。这首歌呢也是光良从无印良品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作品。而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并不像一般的歌曲整首的歌完成以后再进行录音配唱，而这首歌呢是在配唱过程当中光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表达的这种情感，然后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找出梁静茹最适合的声线来表达。而填词人瑞叶呢也流畅的把梁静茹勇敢的性格融入到了歌曲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演唱者也姓梁，它是梁咏琪的作品。而这首歌的歌名和我们刚才听到的勇气有着像反义词一样的感觉，歌曲的名字叫做《胆小鬼》，会是一首甜蜜浪漫的情歌。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 F 四这个曾经的组合带来的一首《流星雨》。这张同名专辑在2001年一推出的时候，首日就销出了150,000张，在当年呢，在全亚洲也是热卖了400,000张。马上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由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和吴建豪共同带来的这首《流星雨》。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知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看没看过电影《阮玲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葬心》，是台湾音乐制作人小虫精心打造的一首歌，并获得了1992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金曲奖。 这首歌呢，它的旋律非常的动人悱恻，而且歌手黄莺莺呢，她的演唱又是那样的丝丝入扣，我想您听了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阮玲玉》当中的一首《藏心》，来自于黄莺莺的演绎。如果说刚才的这首《藏心》它是凄美的风格，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风格是柔美的，它会是周冰倩带来的一首《真的好想你》。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也借助这首歌祝大家今晚有个好心情。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Yeah, oh.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 北京时间